进场，我是蔚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蔚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蔚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王维所作的一首《始至塞上》。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后立，都护在燕然。唐玄宗开元25年，也就是公元737年，担任河西节度使的大将崔希义领兵击败了进犯大唐的吐蕃军队。面对这次胜利，唐玄宗龙心大悦，特意派遣担任监察御史的王维出使凉州，一来是命他慰问军队、访查军情，同时也是借机将王维调任为河西节度使、幕府判官，将之前一再犯言直谏的他排挤出朝廷。怀着满腔愤懑之情的诗人被迫离开了都城长安。不过也正是在这次西行的路途之中，他目睹了沿途壮阔的风光，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作品。诗中写道：我轻装简从地去边关慰问远征的将士，一路目睹了大唐辽阔的边塞，控制的蜀国甚至已经越过了居延一带。我如同随风飘舞的蓬草一般飞过汉代的边塞，天空中的大雁在胡人的领地上空翱翔，浩瀚沙漠之中，一缕孤烟扶摇直上，在滚滚奔流的长河之上，一轮浑圆的落日挂在天边。在萧关遇到等候我的官吏，他们通知我，都护大人已经领兵挺进了燕然。王维在这首诗中描绘了从长安通往西域一路上所见的诸多美景，也为后人留下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的千古名句。诗人一路所经过的地区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旗，在古时候这里被泛称为居延。汉代打通河西走廊以后，这里便担负起拱卫这条西域通道的天然屏障，在之后历朝历代中都是朝廷极为倚重的军事重镇。如今来到额济纳旗的人们会惊讶地发现，这里同时具有了湖泊、树林和沙漠三重景观。所谓湖泊，指的是位于额济纳旗达莱呼布镇北方40公里的居延海。这片湖泊的水域面积接近40平方公里，周边大片的湿地是这一地区多种鸟类的繁殖地。每年的4、5月份， 大群的水鸟飞到此地筑巢繁衍，对于喜爱观鸟的人们而言，真是一处绝好的观鸟圣地。自居延海往南50公里左右，便是著名的巴丹吉林沙漠，也就是王维诗中所提到的大漠。沙漠本身横跨了额济纳旗、阿拉善左旗和阿拉善右旗三个地区。作为中国四大沙漠之一，这里高耸入云的沙山和神秘莫测的鸣沙，每年都会吸引来大量喜爱沙漠的游客。而从居延海的湿地外围，直到巴丹吉林沙漠北部的边缘地带，分布着当地著名的胡杨林。胡杨是一种能够在沙漠环境下顽强生长的树木，对于保护沙漠环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额济纳旗的胡杨林面积将近39万亩，除了为当地环境提供保护以外，它也成为了这里最为知名的景观。在每年的9月底到10月初，胡杨树叶变成一片金黄，此时来到这里，金黄的树叶、大漠和蓝天融为一体，宛如人间仙境。对于诗人王维而言，尽管在这首诗中有被排挤的孤独和落寞，却并没有一味的自怨自艾，抒发更多的反倒是悲壮与豁达之情。想必是这里雄浑的景象激荡了诗人的胸怀，使他的感情得以熏陶、净化乃至升华吧。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后立，都护在燕然。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宝木。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成寒，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作家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If you miss the train to you. I'll be yours through endless time. I'll adore your charm sublime. Yes, by now you know that I'm devoted to you. I'll never hurt you. I'll never lie. I'll never be untrue. I'll never give you reason to cry. I'd be unhappy if you were blue. Through the years my love will grow. Like a river it will flow. It can't die because I'm so devoted to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阿爹，这地带安全不？ 据我观察，没发现敌情。 哎呀妈呀，可累死！ 小点声， 咋的了？ 你没看这边有个老太太吗？ 哪儿呢？ 还长得跟个街道干部似的。现在对这事抓得可紧了。 哎呀，抓就抓我，喝出去了。整天这东躲西藏，像做贼似的，干啥呀？ 过两天生下来不就好了吗？ 生，跟你结婚没消息？结婚4年，生仨丫头片子。整天你老大哭老二叫，哎呀妈呀，三儿又尿了。 接着 那不漏啊， 这里边有个塑料袋，平时防雨，关键时候解尿。我跟你说啊，城市的毛病可多了，吐口痰就罚5毛钱，这泡尿还不吃出一张大团结去。 真的啊？ 那 怎么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穷，越穷越生，怀孕的时候想吃点啥都吃不上。 吃东西是次要的，

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曹亚范将军被叛徒杀害，时年29岁，而在他的遇难地旁边有一棵大树，大树上写的是抗联的标语。曹亚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不屈抵抗，大树为他作证。 这是两名日军士兵的合影，在一名士兵的下方还注有柳江义剑四个字。令人注目的是，照片侧面有一行铅笔标注，细细辨认是王明贵匪讨伐阵亡字样，还可依稀看出客山驿，即日语车站之意。在照片背面还有一些标注，说明照片是由右侧的日本士兵日比野纯采用自拍功能拍摄，他与左侧的日本士兵柳江义健同属日军某部队第一中队。此外还有柳江义健家遗属的地址，看来柳江应该是日本岐阜县人，推测其在客山和王明贵匪的作战中阵亡。由于日本老兵日比野的所属部队不详，本来还想对这张照片进行进一步的考证，但是在一名日本友人家中看到一册当年满蒙开拓团成员的回忆文章《啊满洲》，意外在其中发现多篇关于王明贵将军的文章，于是忍不住动笔了。毕竟敌人的评论无论宁蒙还是千军万马中纵横，对于一名中国将军来说都表达了他们心中的敬畏。王明贵1955年开国少将，原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三师代师长，第三支队支队长，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在我国公开文献中搜寻关于王明贵将军的描述，大多注重这名猛将在东北剿匪战场的战绩，似乎没有完全反映出他在抗日战争当中的风采。要知道，在东北三省特别是黑龙江的日军和移民中，当年王明贵的名字是地地道道的噩梦。在1938年黑龙江省境内东北抗日联军遭到极大挫折，残存部队大多在此后撤入苏联境内时，王明贵率领的部队却一直活跃在东北战场的白山黑水之间。虽然他的部队也会出境休整，但不久之后肯定又是一次刁钻凶猛的袭击。王明贵用兵善于长途奔袭，而且战术意图隐蔽，令日伪军防不胜防，时时显示着抗联的存在。这个噩梦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啊满洲当中记载有日本人在战败以后见到活着的王明贵时那种复杂的心态。照片中阵亡的日本兵柳江义健很可能是在1940年9月东北抗日联军攻占客山县城时被击毙的。客山县是日伪在平原地区重要据点之一，有铁打的满洲国模范的客山县大东亚共荣圈之说。当时王明贵率三支队在松嫩平原活动， 借日苏诺门槛事件发生后，北满日军主力大部西调的机会，与冯仲云、边凤祥等合三支队、九支队之力，一举将其攻克。拿下县城后，城西驻扎的日军守备队乘汽车赶来，疯狂反扑，遭在苏联更换了新式武器的三支队痛击，伤亡惨重而败退。刘江很可能就是在这时阵亡的。关于攻打克山的具体时间没有查到，但大体应该在1940年9月下旬，而柳江和日比野的合影拍摄于9月30日。使笔者怀疑抗联攻打克山的日期其实要晚一点，或者这是两名日本兵前一年的照片。我方记载，此战俘虏100多名伪军，缴获4门迫击炮、1000多支步枪和几万发子弹，击毁3台日本军车，从监狱解放出300多人，有100多人参军。连克山这样平原上的县城说攻克就攻克了，在各地的日本开拓团对亡民贵匪没法不怕。加藤丰隆的《满洲警察小史》当中提到，曾有被打毛了的日本人把斯大林、毛泽东、杨明贵并列。杨明贵其实就是王明贵。这虽然听起来哭笑不得，但想来也合理。与远在莫斯科延安的斯大林、毛泽东相比，不断在其身边出现的王明贵显然是更直接的威胁。但攻占克山只是王明贵的战绩之一，日军和日本侨民对王明贵匪到底是怎样的看法，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写下的回忆，无疑是件有意思的事情。其实记载王明贵部队作战的日方资料并非阿满洲一部，比如加藤丰隆的《满洲国警察小史》第273页就记载了王明贵所部三支队乘黑龙江截兵插入伪满黑河省、北安省、龙江省、新安西省，煽动住民组建地下网络，不断进行游击。伪满黑河省省长长野为此下令全力讨伐，并且针对王明贵的部队搞出了一个讨伐作战指挥官5要条，包括第一，讨伐队无论如何疲劳均必须坚持不踌躇地投入作战，第二，在处置失措的情况下仍必须不放弃地继续攻击。尽管如此，日军在作战中仍然不断地遭受损失。满洲国警察小史在同一页便记载了1941年1月31日日军锹田讨伐队在和王明贵交战中吃了大亏。其实这一仗我方也有记载，而笔者知道这一仗的契机还有一点特别。曾经听朋友讲起有一次对王明贵将军的采访，据说那位记者跟王司令员聊了半天，忽然觉得老爷子瞅自己的眼神有点不对。看老爷子的照片，我想大家也能想明白这位眉毛一拧斜着眼瞪你那是什么感觉。王明贵几次负重伤愣活到95，那是阎王爷都头疼的煞气。这眼神当年吓毛了日本人，记者虽然是中国人估计也得一哆嗦。再三探问之下，老爷子终于翻着眼皮说实话了。我怎么觉得你这不是要采访我，是要寒碜我吗？记者说，哪儿敢寒碜王司令呢，咱就是问抗联当年多艰苦多顽强。老爷子说了，你干嘛老问我挨冻受饿让鬼子追得有多惨呢？实话告诉你，那时候鬼子吃啥老子吃啥，他仓库里有的 老子打关东军一个汽车，要什么有什么。山上飞的，雨里游的，除了老虎没吃过，啥山珍野味老子没吃过。你也是当兵的，你说整天挨饿，一点希望都没有的仗，谁愿意给你当兵？我能扩军吗？还有，你干嘛老缠着我问库楚河那一仗啊？老子那一次西征兴安岭，大小16仗，除了这一仗，哪一仗让日本人占过便宜？你专追着我问老子吃败仗那一回，你什么意思？记者傻眼了，他也没办法，因为上头让他采访抗联就俩主题，一个牺牲，就是要多惨有多惨，一个艰难，就是要多苦有多苦。他也是个有组织的人，不能跟上级对着干，不是？最后，那次采访不了了之，好像连发稿都没发成。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按照笔者的了解，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虽然艰苦卓绝，但这些刚强的中国人并不是整天一脸苦大仇深的样子，他们的坚韧同样体现在他们看待生活的态度上。在发现的一路军陈汉章将军日记中，看到一段有趣的记录。1939年4月6日，陈汉章既听取返回的侯国忠副师长的汇报，又召开高级干部会，讨论和日军作战的问题，制定了发动奇袭以阻止日军向西方增援的作战计划。下午还讲了2个小时的群众常识的课，又参加了一个讨论会，本来疲劳已极，但是一直到夜里11点前后才能就寝。自述，原因是他们放留声机放得太吵了。1939年抗联的部队居然在听留声机，简直不可思议。然而这并不是孤证，抗联老战士李敏回忆，他们在撤退到苏联的时候还曾在出境前埋了一台留声机，可惜新中国成立以后再去找却没有找到。这台留声机还颇有来历，是著名的13省中的3省六军12团团长耿殿军从缴获敌人物资当中发现的破烂。杨靖宇将军在牺牲前始终带着一支口琴。这一切不禁让人想起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一条刻在大树上的标语：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没有对生活子孙的热爱，焉有誓死决绝的刚毅。那段采访的片段很容易让人对王司令的形象产生误解。其实连日本人都知道王明贵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而多年在苏联的生活又让他精通俄语，这熟悉三国语言的优势，就是王司令员不想当兵了，进外交部跟陈毅元帅搭伙去也会是一把好手。只有在战场上，王明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李云龙。他唯一那次不大光彩的仗也打得可圈可点。这一战三支队被打散，王明贵带着身边的人员且战且退，打到黑龙江边只剩20几骑，却陷入了敌军的伏击。带队伏击王明贵的就是前面提到的敲田讨伐队。然而被日军称为代中之属的王明贵却乘敲田分兵试图合围之际，果断率部直扑敌讨伐队指挥部，发起了主动的决死进攻， 猝不及防的日伪步兵才发现激动中在雪地上和骑兵交手近乎自杀，打打不过，追追不上，逃逃不了。激战中，七八倍与王明贵部的敲田讨伐队被打得落花流水。满洲国警察小史记载，包括讨伐队队长敲田德次郎、副队长井泽寿一、伪警察队长刘林在内的三名指挥官一个也没能跑掉，全部被击毙在战场上。王明贵率部过江而去。那一仗，中国将军王明贵让日本人明白了什么叫十三检点回马枪。那一仗，王明贵身边的24计战死13计，撤回苏联境内基地的仅余11人，半数带伤。壮哉！可以看到，当时抗联部队已经换装苏式军装，并佩戴苏军军衔。他们同时拥有三个番号：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东北抗日联军国际旅和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多重的番号反映着这支部队在远东反法西斯战场上独特的地位。王明贵当时担任该旅教导第三营营长。这段经历还引出后来一段王明贵被周总理批评的趣事。有人这样描写这段事情：那一年，周总理陪同当时的朝鲜最高领导人来访问，王明贵组织仪仗队在机场迎接，敬礼、报告、欢迎，一切组织的井然有序。完毕，上去搂住这位领导人的脖子说：“老金，可想死我了。”在东北抗联过境部队改编的抗联教导旅，这位领导人是一营营长，王明贵是三营营长。后来，周总理批评了王明贵，因为这位领导人不再是当年的营长，而是国家元首。这位领导人回国以后，给王明贵发来两车皮苹果，王明贵都分给部队了。入苏这段经历对王明贵影响应该不小，对苏联正规部队环境的熟悉使王明贵一度担任解放军最早的步兵学校副校长。不过后来因为这个挨整，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一度做了校长，王明贵应该也可以算是儒将了，但是这位将军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远没有那样温文尔雅，他们对王明贵的评价竟然是柠檬。在今天的日语里，这是一个通常用来形容史前怪兽的词儿。在《阿满洲》一书542-543页，原日为海伦汤原营林署参事北里曾写有一篇官刑采伐事业和匪贼，这里的匪贼指的就是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抵抗力量。北里在1943年曾带营林署的采伐队到汤旺河负责森林采伐和松枝郊游的提炼。北里在文中描述他们这些日伪林业官员的生活是：夜晚到来的时候，不但机枪手要彻夜不眠的全心警戒，而且全体人员都把手枪放在枕头底下不能入睡。事务所的外面是尽可能加厚的土墙，上面开有枪眼，无论昼夜森林警察队的警戒都和在战地一样。进行森林采伐，单靠日本军队的讨伐是不够的，故此专门建立了3000人的专属森林警察队进行护卫。尽管有这种护卫，对采伐队和我们来说所谓安心也是不可求的，一言一举手之间 都可能发生让人神经紧张的事情。之所以造成他们这样紧张，原因是在糯敏河和汤敏河之间是凝猛的匪贼的巢穴，尽管在森林警察队警戒之外，在作业期间也要求日军前来驻屯，但是匪贼的行动神出鬼没，仍不时发动夜袭，惨杀掠夺，给我方带来巨大损失。用凝猛都不足以形容的王明贵率领部下数十人，就是以这里为根据地的，奉命到这里执行开发任务，我的感觉如同火中取栗，这条生命随时可能像汤旺河畔的露珠般消逝。结果在王明贵等抗联部队不断袭击下，最终北里虽然十分努力，血枯肉消，几乎昏倒，但是任务到底完遂不可能。如此苦心生产的木材，在还没能供军队使用上的时候就战败了。在哈尔滨国立饭店听到天皇宣布战败的御音放送，百感交集的北里等人忍不住趴在地上豪气起来。其实王明贵将军要是活着，听到这个日本人的话，恐怕要大呼冤枉。因为1942年抗联作战方针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随着赵尚志的牺牲和对最新敌情的了解，抗联逐渐意识到，在日军将数十万关东军主力调集北满，又大搞开拓团和集团部落的情况下，重建较大规模的根据地已经不现实，因此抗联教导旅主力的重点工作已经转入以小部队入境袭扰和谍报活动，特别是实施对苏满边境日军阵地配置情况、兵力部署等的侦查，加强地下组织，以便配合盟军未来对关东军的作战。在这些小规模入境作战中，王明贵、刘彦来、徐泽民等都十分活跃，但其具体行动至今尚无完整记载。汤旺河地区是王明贵将军早年战斗的地方，他率领小部队入境的时候在这里建立秘密基地并且活动并不奇怪，但要对付的主要目标肯定不是日本人这个林业工作队，搂草打兔子的打几仗，干扰一下敌人的开发活动，顺便弄点给养，恐怕是有的。把北里等人逼到这种地步，大概王明贵自己也没有想到。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王明贵还有哪些让日军闻风丧胆的行为？这其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马路上灯火辉煌，大街小巷是人来人往，披上了节日的盛装。 说你潇洒，你说我漂亮，谈恋爱说气话，你甜言蜜语。现代人条件好，爱情更难抓得牢，谈到终身大事就要烦恼。有爱情还有面包，有房子还要珠宝，潇洒飘亮怎能吃得饱。女人爱潇洒，男人爱漂亮，潇洒漂亮怎吃得饱。 无论在何时，无论在

因为在这之前，我写过东直门内大街的餐饮一条街，也以整版的篇幅在北京晚报发表了京城的鬼街。这篇报道影响也不小，从此北京的老百姓真把这条街叫鬼街了。几年后，鬼街的生意越做越火，名声也越来越大。东城区的领导觉得这个鬼字扎眼，找专家取古代一种与鬼同音的石器鬼这个字取而代之了。这篇报道启功先生也看了，所以他说我碰上鬼了。他微微一笑问我，你知道什么是鬼市吗？在圣人面前不敢卖三字经啊。我笑道，您老给我上上课吧。上课可谈不上。他不紧不慢地跟我讲起老北京德胜门外鬼市的事儿。老北京的鬼市是凌晨开始，天大亮之前散伙的黑市。为什么要叫鬼市呢？两个原因，一是天还没亮，人们手里都拿着气死牛的风灯，从远处看灯影冲冲，像是鬼火；二是鬼市上出售的东西有鬼，好多都不是正道上来的。传说有一次，纪晓岚带着脆嘴的大烟袋丢了，朋友对他说，别急，您明儿一早奔鬼市，准在那儿呢。果然，纪晓岚第二天在鬼市上把自己的大烟袋买回来了。当时启功先生在北师大教书，那会儿北师大在什刹海的定富大街，离德外鬼市不远，他年轻时逛过。你写的鬼跟过去的鬼不是一码事儿，心里没鬼才敢写鬼，对不对？他笑着对我说，是我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启功先生说，不是借鬼发挥吧。他的这句话把身边的人都逗乐了。 有滋有味北京话节目，作者刘一达，演播郭伟，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茬开个又连杆，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他，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只能靠自己。

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陈兵百万进攻苏联， 这便是纳粹德国引以为傲的亲苏行动，代号是巴巴罗萨计划。 1941年7月，纳粹德军已经抵达莫斯科的门户斯摩棱斯克，斯大林急调朱可夫的远东军守卫莫斯科， 最后这28名战士弹尽粮绝，全部牺牲。 1941年11月17日，两军即将在莫斯科城下展开决战，战局结果如何？二战启示录之绝地反击，保卫莫斯科。 1939年年初，斯大林为了保护苏联的安全及利益，决定放弃与英法共同对抗纳粹德国，反而与之保持表面上的友好关系，以争取时间和空间应对纳粹德国日后有可能进行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希特勒为了执行1939年4月3日制定的闪击波兰的白色方案，以避免过早的与苏联发生冲突，陷入两线作战的困难境地，他也愿意同苏联签订非战协议。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签署了一份秘密条约，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份条约划定了双方在东欧地区的势力范围，但好景不长，这份有效期为10年的条约只执行了不到2年，便匆匆夭折了。 1941年5月1日，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庆祝国际劳动节。斯大林想借此威慑德国人，他已经收到间谍的情报，德军即将发动进攻。但是他很难想象希特勒敢如此迅速地违反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事实上，德国人也参加了阅兵，斯大林的人民委员和国防部长谢苗铁木辛戈将军正在对他们敬礼致意。军队随后以这次盛大阅兵为由头，宣称先有战争预谋的是斯大林。丘吉尔迅速将这一消息转告斯大林，后者不置可否。而与此同时，驻守东京的苏联间谍理查德·佐尔格发来了同样的谍报，日期为1941年5月30日的这份文件警示德国进攻在即。次日凌晨3点，没有发布正式的战争警报，第一批纳粹国防军工兵就偷偷潜进了苏联国境。他们身后跟着153个德国师，以及芬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部队，还包括由一个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组成的师部。希特勒总共派出了400万人、60万辆卡车，其中许多都由法国工厂制造，比如贝里埃和雷诺。同行的还有4000辆坦克、7000门大炮。以及3000架飞机。 短短几分钟，1500架苏联飞机还没有起飞便被击毁。在头几个小时，就有400多架苏联飞机被德军击落。在德国人排山倒海的突袭中，苏联空军似乎被彻底打垮了。德军的进攻在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展开，从3个不同的方向发起。北部是意识形态目标列宁格勒，十月革命的摇篮。1991年后，它恢复了原来的名称——圣彼得堡。中部是政治目标莫斯科，苏联的首都。南部是经济目标基辅和乌克兰。苏联共产党的官方报纸《真理报》称这场战争为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德国军队长驱直入，士兵冯·卡格内克惊呼：“场面太宏大了，我们的整个装甲团都出动了。我们的坦克就像一艘艘宏伟的战船，在金黄的麦浪里航行。”似乎没有力量能阻止这支魔鬼部队，他们接到命令，你们要从亚洲游牧民族手里拯救大地，这是一场现代讨伐战，对象是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 德军沿用了之前在西欧大获全胜的闪击战术，用突袭的办法将苏联西部各个军区歼灭，防止其退往内地，之后以坦克部队为先导，辅以空军支援，兵分三路向苏联的腹地进攻，占领莫斯科、列宁格勒和顿巴斯。这便是纳粹德国引以为傲的亲苏行动，代号是巴巴罗萨计划。希特勒曾经得意地说，巴巴罗萨计划一旦开始实施，全世界都会大吃一惊，甚至难以置信。可是庞大的苏联就这么容易的被拿下了吗？果然，自信满满的德军在进攻途中被苏联的一道墙给拦住了。这道墙长1200公里，由钢筋、混凝土和特殊材料制成，它被称作斯大林防线。这可不是一道普通的墙。 在中部前线，德国坦克战略家和闪电战的提议者海因茨·冯·古德里安将军遭遇斯大林防线，这个固若金汤的防御攻势消耗了德国军队很多时间。继续前进，但是很快一个意想不到的因素让他精良的机动部队慢了下来。士兵冯·卡格内克描述说，我们乘着装甲车前进，尘土包围了我们，我们进入了苏联，这里没有公路和沥青路，太可怕了，黏糊糊或黄或红的尘土简直无孔不入，钻进你的眼睛、鼻子和嘴巴。在如此情况下，德国人一天只能前进50公里。他们从1939年9月1日就开始行军了，他们去过华沙、奥斯陆和巴约讷，但是苏联的恶劣状况让他们始料不及。他们走了成百上千公里，却看不见一个村庄。 供给越来越困难，运送燃油和弹药的卡车几乎寸步难行。然而这些德国兵还要应对另一个问题，苏联打造的新式防御武器。一种全新的苏联坦克出现在他们面前，它就是 T-34， 重30吨，装有一门无敌大炮，如同一头怪兽。这种宽履带的坦克几乎能去任何地方，它没有德国坦克精密，坦克驾驶员必须用锤子敲击才能换挡变速，但是它很少出现故障。德国人大吃一惊，这些苏联人居然也能造出这样的机器。德国反坦克炮的炮弹被 T-34 装甲弹开，它是唯一能够压制德国88毫米高炮的强大武器。德国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是被他们称为伊凡的苏联人誓死奋战到底。 斯大林防线无法阻止德军前进的步伐，短短十天，纳粹德军就兵临莫斯科的门户斯摩棱斯克。苏军的反攻越来越强，可是对面的德军并不知道一场突袭正等着他们。苏联士兵能否阻击德军的继续前行？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陷入绝境的苏军士兵绝望地反击着，他们的武器越来越少，有的时候十个人才有一支步枪。苏联军队被迫从整个前线撤退，这样的战况对于斯大林来说极其糟糕，但很快他就从最初的沮丧中回过神来。要知道斯大林在俄语当中的意思可是钢铁。随后他发表了全国讲话，带有着浓重格鲁吉亚口音的斯大林向全体苏联人民发表了战争动员演讲。在演讲中他称呼人民为我的兄弟姐妹。斯大林告诉了他们真相。 我们正遭到希特勒的德国军队的攻击，敌人残酷无道，毫不留情，死亡的威胁笼罩着我们的国家。在最紧急的时刻，他豪迈地说，德国法西斯军队真的不可阻挡吗？拿破仑的军队也曾被认为不可阻挡，但是他被打败了。下令各大工厂连同机器和工人撤退到东部的乌拉尔山区。他给农民下达指令，离开，离开你们的小屋，离开你们的房子，毁掉一切，不把任何有用的东西留给法西斯，留给纳粹侵略者。这就是斯大林的焦土政策。 人当然不会忘记拿破仑的前车之鉴。1812年，俄国人焚毁了自己的城市和田地，让拿破仑的大军饱受饥饿之苦。随后，他们在别列金河之战中战胜了法军。1941年七月初，中部前线的德国军队也抵达了别列金河，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由于德军在边境交战进展顺利，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从六月底起将战略第二梯队沿西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中游，从克拉斯拉瓦到洛耶夫展开，任务是固守这一区域，防止德军突向莫斯科。1941年七月13日，苏军一部向德军实施反突击，收复了罗加乔夫和日洛宾两市。14日，苏军在奥尔沙附近的反突击行动中，首次使用了 BM-13 型火箭炮，苏军的反攻越来越强。可是，对面的德军并不知道，一场突袭正等着他们。 苏联人打造了一种新型大炮——火箭炮，被称为斯大林管风琴或者卡秋莎，后者源自一首爱国歌曲。这是一种威力超凡的武器。但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德军的步伐。到七月中旬，他们已经抵达莫斯科的门户斯摩林斯克。斯摩林斯克会战持续了3个星期。苏联人浴血奋战，哪怕德国人不断用喇叭劝降。 投降吧，你们将受到良好的待遇。投降吧，你们将受到良好的待遇。 几乎没有人被逮住送进战俘营，幸存者宁愿躲进浓密的森林成为游击队。许多农民和乡下人也加入了他们，受训参战。他们逮捕卖国贼，破坏敌人的通讯线路，德国发起了惨无人道的报复。希特勒下令迅速清算所有可疑之徒，不放过任何对德国怀有敌意的人。 历时2个月的斯摩棱斯克战役，纳粹德军并没有按照预期推进到莫斯科。 8月21日，希特勒又发布了第34号训令。训令说，在冬季来临之前，主要的目标必须达到。 希特勒突然改变进攻方向，莫斯科能否迎来转机？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希特勒决定视察前线，同行的有国防军总司令、奴颜必西的凯特尔元帅。巴巴罗萨行动的进度慢了下来，将军们开始对希特勒采用的三路攻击战略产生怀疑。冯伯克元帅，中部集团军的司令，想把他全部的兵力集中到莫斯科，但是众所周知，希特勒不喜欢手下的将军忤逆他。古德里安将军也在场，他坚称我们现在距离莫斯科只有350公里。